好，咁按八法律点评咧，佢就唔系成日讲啲咩示威啊，咪间点抗争嘅啊，我哋绝对系呢个支持和平嘅，唔会做埋任何呢个暴力嘅行为嘅。OK， 咁啊，今集啊，当然都系讲翻啲关于公共或者系社会上嘅嘢啦，吓咁啊，嗰个 public interest 啦，吓， 同 一个最常见嘅案例啦，成日话咩，哎，唔满意我告你诽谤先咁样样吓， 法律私信 系啦，冇错。啊，咁啊， 咁 诽谤系咪 香港嘅历史里边见比较为即系比较轰动嘅诽谤案咧，就系阿谢伟俊告大班嗰单啊嘛，经典嘅去到终审嘅。咁所以咧， 我相信 睇咗呢件案嘅案例，你先好即系讲啦，你睇得明啦，仲要睇唔明就唔该唔好成日话告人啦，悭啲啦，啱唔啱啊？ 咁啊，今日所讲嘅古仔系边单呢？就系、是、啊，当然我有我哋嘅局长啦吓，有关嘅事啦吓、啊。 局长老婆啫， 系冇噶啦。而家个公众嗰个要求高好多嘅，比以前。 局长老婆咧，连带关系 啊，都要牵涉喺内边嘅。OK 吓、啊， 就涉嫌诽谤呢个两个学生。 嗯， 两个真系就姓卢嘅卢氏兄妹喎，咁啊卢半中啊，唔系做戏嗰、那个，呢、這个应该系中学生嚟啫，系咪应该似乎系啲国际学校咁啊？咁就其实啲细路仔嘅事嚟啫，系咪？咁呢个卢半中好似考第一啊，即系好叻咁啦，咁又第，但系咧就今日捞嘅新闻嚟啊，即系。家長發電郵咧涉嫌，即係其中家長話俾佢聽，就話佢做即係考試作弊咁好成績，咁於是乎咧，佢聽嘅啫喎，聽其他家長講嘅啫。 係。 咁咧，佢就發電郵啦，周圍發電郵俾其他家長啊，發俾學校啊，咁跟住又唔滿意學校做得唔好啊，唔追究件事啊，唔認真處理啊，咁樣，竟然話係為兩位年輕人感到憂慮、憂傷啊！佢嘅重点并不是要即系唱衰人，梗系咁讲啦，依家梗系咁讲啦，系嘛？大家明啦，系嘛？ 啊， 即系好师奶嘅，我觉得即系呢件事，即系一啲行为啊，吓、啊、咁当然啦，吓、啊、网上而家啲人嘅思维系咁上下噶啦，都吓好少学鸡嘅。咁点不知原来发觉告得个，告得诽谤，真系告嘅时候系告得嘅。 嗯， 因为诽谤嘅定义咧，诽谤定义咧。即系大家要记一记，系好易告得入嘅英国 law 里面嘅诽谤。佢嘅意思咧，即系你一个 statement 啊，你讲嘢咁样吓，你会 low 啊 the estimation of 嗰个 plaintiff 嘅 estimation low 啊，佢 estimation in the right thinking member of society。喂，虽然系英文啊，大家咧可能冇 get 到。即系话咧，一般人觉得佢你讲咗啲嘢之后啊，令到嗰个告你嗰、那个即系个被害嗰个啦吓，佢个地位喺人哋心目中，一般人嘅心目中地位下降，咁就为之诽谤。 嗯， 咁啊再多一啲就系令到佢可俾人笑啊，令到佢个专业受损啊，嗰啲咁啦吓，嗰啲咁。但系基本嘅定义咧就系、是、令到佢俾人憎，俾啲人睇低咧就系噶啦，俾人笑，俾人憎，俾人睇低。 名誉受损咧。 就系、是、咁简单啦，个定义就咁，咁、嗯、就诽谤啦。诽谤性字眼就咁嚟嘅。咁点解就跟住仲好多嘢嘅？你要证明，即系如果唔系涉及啲口噏嘅嘢咧，咁又要证明损失，你先可以告。咁但系有啲情况唔使啊，尤其是你口噏嘅嘢涉及对方嘅尊严啊、贞操啊、对方吓、啊、有传染病啊、生化瘤个佢咁，咁就告得你噶啦。即系因为呢啲系严重嘢，咁但系一般咧。呢件案咁講咧，其實佢多少要證明損失嘅，係咪？因為你唔因為口講啊，佢啊唔係喎，唔係喎，唔係 ，sorry， 佢係發電郵嘅，咁當 written 嘅 ，written 唔使證明有損失嘅。咁但係到時賠咧，當然亦都贏得到嘅話咧，賠咧就要計佢有冇有咩損失先賠嘅。咁咧唔係你要幾多幾多嘅，都有個慣性嘅。 係， 以我了解咧，香港啲誹謗唔係賠多錢嘅啫。噏错佢嘢， 有冇呢个准则噶？ 几千蚊到几万，几万好巴闭噶啦。有钱嘅人名誉值钱啲嘅，啊，名气大嘅人，佢嘅钱系多啲嘅，赔嘅获赔嘅钱系多啲嘅。 但是呢就算是去到呢个局长或者是副即是人都知道的李嘉诚的嘛。李嘉诚就真的没艺啊。但是类似咁有名的可能都是赔几万蚊的。噏错嘢诽谤佢。咁明白啊。咁但是一般人呢可能是几千蚊啊。一万啊咁啊。即是赔啊。要真係赔啦，真係你赢咗啦。嗱，你諗咪赢到呢、這个呢啲咁嘅官司係你睇啲律师拗得好唔好嘅。个原则就係咁，个定义係咁简单嘅，我都背到啦，係咪背咗啦，读完 law 之后就背咗佢。你 law 咗我 estimation 喺呢个 right member of society。 嗯。 啲人会令佢觉得我係可憎，会离开我，远离我。咁呢个好容易嘅啫，就系呢条友即系咸湿噶，咁你已经弊咯。喂，呢条友专收人哋查钱噶，咁样好贪心噶，你有咩事揞啲钱俾佢啦？咁哇，咁又唔系咯，咁又系咯。喂，你有口咁叻，考试十次九次出猫啊，咁又系咯，系咪？咁好啦，你证唔证明到佢出猫咧？好难噶嘛，调翻转头。如果事实就冇事噶。你事实就冇诽谤咧，但你点证明呢？通常好难噶嘛，即系证明唔到诶嗰句嘢嘅嘢，证明到唔怕噶，你照噏啊。所以你新闻报道如果系真嘅，一定诽谤好多事。新闻报道杀人咁滞噶嘛，如果爆啲内幕咁，但系如果你系真嘅嘢咧，就冇所谓诽谤。咁、啊、系你证明到咧，就大件事啦。 嗯， 嗱咁啦，因为咧有陪审团审咧，我哋不能即系讨论咧，究竟。是定唔系啱定唔啱，亦都唔知道，因为亦都唔系听晒成件案，系咪？佢嘅控辩双方嘅嗰个理据系点样，完全不知道，所以咧就冇得讲嘅。究竟边个会赢，边个会输，应该信边个都唔好，因为你陪审团听咧就听晒嘅两边七情上边喺法庭度讲嘢，咁诶自然判断噶啦，系嘛？可信唔可信呢、這个系法庭陪审团嘅责任嚟嘅，系咪？咁啊，我哋淨係睇新聞都冇法子知，即係都不便，即係不應評論嘅，係咪？即係當然可以評論，就係多鬼魚咧，咁都告阻住法庭嘅時間啦。香港啲法庭咁忙係嘛？不過係要告就告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有一樣嘢值得介紹，即係呢啲嘢除咗個法律定義之外咧，呢類官司咧，你都好少聽見真係去告到尾 嘅。啊！ 谢伟俊告大班告谢伟俊，啊唔系谢伟俊告大班，大班就话佢咩？话佢依靠阿白姐姐嘅爱情啊咁啊， 依靠女色名义为生系 啊，类似呢咁嘢啦。 嗰个唔系同一个依靠妓女为生啊，差唔多。唔系冇诽谤成分啦，白姐姐唔系妓女啊吓。 唉，总之就呢啲咁啊，有啲难听嘅说话啦，系嘛。 系 咁样就打到终审啊，系嘛。咁当然成千万啊，你知烧咗成千万。嗱呢句说话就算系告得任咧，咁啊律师又点啊？系咪先叻啫？能够揾个吓、啊、年纪大嘅女士嘅。咁唔系可能有人羡慕啲，有人中意啲，但系总之啊，都系觉得你唔好啦，咁就得啦，因为咁就已经系诽谤，又冇一啲证明嘅事实，咁好啦，咁可能都系几万嘅啫， 嗯， 几万嘅啫。我讲一个唔知啦，年青嘅可能未听过啦，邓连如告李国宝啊，廿几年前啊，1992、1993年， 嗯， 咁主要就是李国宝咧就对接受明镜周刊德国嘅吓、啊，用德。文写出嚟嘅，其实访问咁就话邓连个老公咧就唔知道代表唐明志啊 Thomas 都系大状嚟噶， 系、 嗯、咁当时律政司嚟噶，咁个两公婆就话佢即系偏帮呢个澳洲嘅财团亚伦宾达啦，好似类似啲咁嘅讲法啦，佢两个啦咁样诸如此类啦，不嬲都知噶啦，人都知佢两个帮住晒佢啦嘛，利用个身即系有。咁你有时啲政治嘅嘢系咁噶啦，讲到呢啲嘢，咁当然好伤感情啦。话佢两个即系利用自己嘅社会地位系嘛，谋取即系偏帮某啲财团咁呢个好严重嘅指控啦，当然。咁但系政治人物嘅指控通常好难告到入嘅。咁但系咧都告佢咁，佢又好风骚地自己有钱啦，系嘛？你个宝坐嗰啲锁啦，咁样啦，一定同佢撑过咁样。 后尾系点咧？后尾咧，后尾就系和解俾50,000，系和解咗嘅。 啊， 好快嘅啫，我记得系几即系好快啫，玩咗一阵咁。咁啊，未可以停未成啦。咁其实大家都冇烧到钱乜滞咧。咁50,000咧，你可想而知啦。咁高社会地位、咁大名气嘅人， 都系 即系话20年前即系五万，即系和解嘅数额系50,000，即系你个保俾50,000算数。咁佢又滞、你行完月，点解系都要打落去？点解唔系都打落去？因为系都打落去咧，咁又系咁啦。即好似而家啊，陳茂波，我哋可能好心涼啦。如果佢處理得不善啊，會使咗好多錢。而咧就係即係為咗幾萬蚊使好多律師費，使咗1,000,000律師費。即係調翻轉頭啊，阿謝偉俊嗰單可能都係幾萬蚊噶啦。十幾年前啊，10,000+嘅啫，講錯佢咁嘅説話，10,000+嘅啫，曾經賠10,000。但係你要打官司打到終審。咁啊，你知啦，呢啲可能好多时系啖气嚟嘅，我一定要打官司咁样，我要赢咁赢咗，好似好巴闭咁，但系钱嚟噶嘛，系咪？咁呢度介绍一个法律程序咧，就系诽谤，似乎都系为诽谤而设嘅。咁咧，即系法律程序之一叫做 payment into court，payment into court 即系放钱入法庭。 系。 咁呢个系逼对方和解嘅，其他民事官司都有嘅，不过诽谤用得最多，诽谤用得最多。点解呢？因为你可以估到咧，大约系赔几多钱噶嘛。 嗯。 咁逢系呢啲情况咧，佢如果你话即系诽谤人嗰方啦，讲咗嘢嗰方啦，认为喂我赔俾你啦，不过大家唔好打啦，咁佢就可以和解啦嘛。咁和解赔几多咧？即系和解嘅数额咧，就系谂住你第日会赢嘅数额。 嗯， 咁我冇所谓啦，俾50,000你算啦咁样。咁呢50,000咧就经律师俾封信对方，咁而个律师咧就可以摆咗去法庭嗰度，即系法庭帮你 hold 住啲钱。咁、但系呢个做法咧，个官系一定唔知嘅，负责审嗰个官唔知，当然陪审团唔知啦。我哋都唔知啦。即系而家。许步明呢边有冇摆咗钱入 coin， 我哋都唔知噶，系，因为佢系唔会俾人知嘅。但系对方肯唔肯接受呢笔钱咧，就视乎咧呢笔钱大定细啦，当然系嘛。如果你话俾人听佢俾咗30,000我，哇咁样，咁你当然系即系好威啦，又即系等于赢咗官司啦，系嘛？唔系、50,000啫，咁咁即系你都冇乜把握，所以你接受咁少钱啦，系嘛？嗱、有呢啲技巧嘅，咁所以咧，好啦，但系你大家估个 case 有啲情况，因为你大家律师都估到输咗时候，真系因为民事咧，民事就 balance of probability 即系较为可信啊，觉得你系啊，较为系啊，咁样系啦，咁你啊大剂嘅，系同唔系可能好接近嘅嘢嚟噶嘛，系诽谤唔系诽谤，可能好接近噶嘛， 嗯， 尤其是陪审团有啲 uncertain 噶嘛。好啦，咁就接受咗你呢个50,000。咁唔接受又点呢？咁嗱，对方都唔系争几万蚊嘅人啦，好明显系咪？打得官司攞得1,000,000出嚟打官司，当然唔系为咗几万蚊，为啖气嘅。但问题就系当你啖气稍微回一回咧，你发觉你除咗自己嘅官司咧，仲可能要俾对方官司。咁你唔系以为话赢咗官司你系赢埋律师费嘅咩？通常一般堂费。系咪赢咗官司又唔系浪费？一般系，但系咧呢、這个 payment into court 咧系一个特殊嘅程序嚟嘅。几时 pay 嘅咧？几时都 pay 得，但系咧 pay 之后咧，如果你唔接受啊，假设我告你啊，我 pay 咗入，唔系即系我告你啦，你 pay 入去啦，你 pay 入 court 俾50,000，当系和解，我接唔接受咧？我唔接受，咁啊继续打啦，咁你又继续打啦，你又继续。到时真系个官判出嚟系少过50,000咧，咁你当然你告我嘛，咁你系攞咗40,000，咁你系攞喺我攞40,000，但系咧我就要 claim 翻你嘅律师费，因为系你令到我要打落去噶嘛，你逼我打落去噶嘛，咁你不单止我唔会俾你律师费，仲要俾你俾翻我，即系我个 payment 逼咗你嗰个 claim 啊，所谓 系。 大家明唔明嗰个分别喺边咧？即系咧，总之咧， 諗住被人告嗰邊擺一嚿錢入去，然後呢就作為和解，係庭外嘅擺咗去和解。 永遠呢啲嘢都係和解多㗎喎，發覺 係因為通常去到尾呢就費事大家燒錢啦，民事呢亦都比較易估啲，即係個結果係點。咁我有好細微嘅分歧嘅啫，大家係咁臨尾就冇嗰啖氣就會燒燒下就燒咗去啦，咁所以就另外少啲都。嗱，當然你錢多嗰啲惡啲咯，係都要告你咁樣，咁結果就呢邊蝕底啲到啦，俾多少少費事到時。嗱，越後期越多錢嘅，大家都燒緊錢噶嘛，咁啊越係逼到你和解嘅，其實呢個制度逼到你和解。咁啊又唔會去到後期噶啦，通常開庭就前就已經即係俾人告嗰邊咧就會批現到，咁就逼對方和解，逼佢和解嘅人，逼佢要咗算數，咁啊避免大家咩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啲就律師去估，大家心理戰嚟嘅，即係你幾時批幾多，呢啲係一個技巧嚟。但係咧不可不知，你可能贏咗官司，但係咧就輸好大筆律師費。民事官司嚟講，即係你贏咗官司，但係對方咦原來有筆錢批入嚟，你係贏得1000啊，你贏得1000蚊咗，對方俾咗5000蚊入去喎，叫你和解你唔和解。咁由佢俾入去嗰个 moment 之后嘅律师费都系佢噶啦，即你告我嘛，我谷逼住奉陪啊嘛，咁我奉陪嗰笔钱咧就唔应该使噶嘛，系你逼我使噶嘛，所以你俾翻我，系咪？即系你赢咗官司，但系你俾埋我嘅律师费，咁嘅，所以咧呢方面咧就会构成一个压力咧，特别即系个人嗰啲咧就庭外和解。咁啊，唔係 justice 嚟嘅，你知 啊？ 呢方面我啊欣賞我哋國內嘅法律喎。國內嘅法律咧，就係可能個法庭係要下令你道歉喎，下令你道歉，下令你賠幾多錢咁喎，就唔會咧，即係唔使逼對方和解嘅。我唔和解，我等法庭判啦。咁法庭就好，咁啊佢判啦，係咪？一定要你和解，一定你要道歉 啊！ 就是如此，咁呢件案、当然我哋睇下个发展点啦。 其实到后面都冇乜价值可以睇 嘅。唔系好多人中意睇啊，咁你睇落都觉得得意嘅，一啲咁嘅事都会打官司啊，咁原来真系打。 不过我所了解咧，多咁啲呢咁嘅国际学校咧，咁啊的确系会发生咁嘅情况嘅，就咁、是、咯。 哦，即系佢可能啲管理啊松啲咧。 即系个老师就会摆本类似答案嘅物体喺台面，跟住就会走咗去食烟咁 样啦。 跟住考试嘅时候，跟住就会走咗去食烟噶啦，就咁咯。 系咁自由主义啊嘛，咁你睇唔开 系咯？ 讲咁多做乜嘢咧？啊，一处乡村一处乱，系嘛？啱好唔啱好啦， 冇错， 系嘛？咁有啲嘢无谓执着啦，执着都冇话唔得嘅。咁 作弊都系一个立胆量嘅训练嚟嘅 ，OK。 作弊都有 call 你先作得噶，系嘛？咁啊，咁啊 ，anyway 就而家咁样，唔系咁呢个同法律冇关嘅，法律就要决定系咪真嘅作弊，你证明到未？证明到当然就唔系诽谤啦，系咪？证明到你话人作弊，咁你话人作弊呢样嘢系咪影响个名誉啊？咁你影好明显系嘅，啊，所以就大家喺度斗紧心理啊，亦都斗紧法律程序嘅，其实。睇下對方會唔會和解？咁而家得到呢個 stage， 我似乎就唔會有和解嘅現，即係唔會停低和解，因為審緊啊嘛，反正都反曬出嚟啦，係嘛？咁好，即係相對少啲咧，個咁後期啊，大家仲可以心平氣和，算啦，人讓啲咧咁啊，收夠錢算啦咁啊，了結咗件事啊，恐怕就唔會啦。同埋有個陪審團呢、要講一講呢個係喺民事官司唔係多啦，好似就係呢一個誹謗同個人非法禁固啊，民事嘅告嘅非法禁固啊，或者係嗰個唔係非法禁固係垃圾不良好檢控啊，唔係 leases prosecution 啊，即係你俾人告咁，你告即係你告差人喎，咁可能就可能。因为其实个性质系好严重噶嘛，诬告人啊话佢，咁咧个性质严重嘅，系刑事嘅性质嚟嘅。 但是你用民事去处理的时候呢，咁可以就要求有陪审团咁样。咁当然都未听过啦。但民事都少㗎喎。因为大家即係都少啊，靠陪审团去决定呢样嘢。一嚟烦到啲陪审团呢，而啲陪审团好好匿名㗎嘛，佢点諗嘢呢就唔係法官諗得咁冷静㗎嘛，好多时。未必能够咁专业判断㗎嘛。咁所以唔係话个个鍾意用陪审团就咁解啦。 明白。是不是陪审团的制度变成一个叫做民粹的制度，有什么搞法就、啊、 尤其是香港，不过又很难讲，也不是那么严重。很多很多喜欢用陪审团的，就是打刑事案那些。刑事案那些。因为他觉得对着的官呢又没什么机会，但有时对着陪审团反而可以发挥好一点。就是红辩的能力。那可能是死都咬弯生的。机会是大啲嘅，因为调转头你官咧就好技术嘅睇嘢，同埋佢太有经验咧，咁你就好似啲好叻嘅撞到啦，冇乜即系冇乜位走 啊， 所以就系令我要呢、這个即系陪审团啦，咁样咁啊睇啲撞嗰个即系中意嘅吓。